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你哋听紧嘅系 hkpeanut.com， 我系何俊仁，多谢大家。 咦，买晒泡芙汽水睇戏啊？ 嘿，买齐泡芙汽水，梗系赶翻屋企听影画春秋啦。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有，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嚟到一月，唔系嚟到四月十六号嘅呢集搏击会，点解一月咧？系咪？因为咧，我哋今集咧就录音嘅，系嘛？ 系啊。 所有现场听嘅人咧，就尽量唔好打电话嚟啦。 因为你就一就啲嘉宾啊， 系啦。亦都咧，千祈咧唔好喺呢个留言区留言，因为咧我怕就复你唔到。今日有天大嘅面子啊，请到阿仁哥何俊仁律师。 诶，唔使好多面嘅，傻你真系。吓。 咁多花生食呢度， 又有花生有烧肉啦， 又有烧肉， 使唔使攞杯茶俾你啊？两个茶包唔该。 我好似饮酒啊，嚟到呢度俾人灌啦，冇所谓啦。 千祈唔好讲，大家开心啊，轻松下啦， 中意俾人灌。 我哋呢度现场嘅情况呢，就大杯酒、大块肉啊，呢啲几开心啊，系嘛？我哋可以讲啲好花生嘅嘢啊嘛，讲自己嘅嘢。 咁今日咧，或者会有人问咧，点解金金唔喺度？因为咧，即系坦白讲咧，阿金金。那个意见同我哋其他主持人呢就有少少唔同。咁我相信佢喺第二个节目度呢所谓会做得开心啲。 畅所欲言。 畅所欲言。因为佢同我哋做节目呢，我觉得佢都係有少少流失。 佢就得好紧要，佢基本上。要锡住我哋啊嘛，系咪先？ 系啦，咁所以咧，为免佢留守留得咁紧要咧，佢就可能有 佢嘅天 地啲有佢啲安排 吓。点解要咁锡你哋啫？ 佢对我好啦，佢对朋友好啦， 系咩？ 梗系啦， 唔受保护啊！ 林卓廷对朋友就唔好啦， 系咪啊？ 嗰餐饭我俾钱嘅，系咪啊，大佬？咁样嚟争我哋，咁样嚟争我哋，系咪？ 佢俾咗钱我俾你，唔记得俾你咋？ 唔使啦，你留翻，你留翻 份，唔会俾你还呢个人情， 唔会俾你还呢个人情 啊！唔好意思啊，停俾钱咗。 嗱，咁咧，搏击会以后咧，我哋可能有少少风格唔同，又或者咧 ，content 上面咧会再阔啲嘅。咁今集第一炮咧，我哋请何律师上嚟，最主要咧系爆料。大家听到呢两个字呢都比较紧张嘅。 唔係可能一周可能先听住我哋个节目嚟到写嘢。 係啦。咁同埋呢我话得系一个风格上嘅转变呢，咁当然系唔止得一集啊，何律师啦，当然有第二集第三集啦。不过嘉宾系边个呢就卖个关子。多数都系你识嘅人嚟嘅。 喂，我哋又可以学人哋咁样整个神七啦嘛。整一啲 list 喺度睇下边个最想请边个嘉宾嚟嘅，又可以用货金嚟到投票喎。 所以话阿伯呢啲简直系 marketing 嘅高手，系嘛？即刻又谂到条桥啦。 系啊，你可以投钱嚟啊，你投票咁样。 如果想叫周秀娜都得噶， 得你可以货金我请到一件事啫嘛。 唔系啊， 俾钱先。 唔系啊，周秀娜系萧山旗下艺人嚟噶，我哋可以俾钱请佢上嚟噶。 哦 ，OK OK， 即系筹到十万八万，我相信系 OK 噶吓，即系做半个钟头节目啦。 嗯。 十万 yen 得唔得？ 十万 yen 唔好讲呢啲啦。嗱，今日我哋会讲咩咧？第一个话题。嗱，阿何律师唔好介意吓，即系我哋讲嘢好直嘅，系咪？ 嗌仁哥啦，唔好嗌何律师啦，好嘛，仁哥？啊，大家亲切啲啊！ 我哋要逐步逐步嚟啊嘛！ 你中意嗌咩都得噶啦，名呢啲嘢，你改嘅啫。 讲开名， 咁啊咩唔好嗌啦，铁头。今日上到嚟第一件事要讲个花名，点解你叫铁头咧？ 铁头啊，铁头咪06年就系小弟遇到件事咯，俾小弟即系一演。我嘅内功咯， 佢用咩搏你噶？ 佢就咁就嗰次系06年啦，咁就就我嗰次去完一次游行，反对嗰啲咩销售税，咁啊撞到个兄弟，林子健咁啊，一齐饮杯嘢啦，咁就喺 麦当劳， 喺美帝嘅势力范围之下俾人搏到啦。 啲美帝保护得几安全，美帝都唔俾面。但嗰里边咧仲有一样嘢话，嗰阵时成百几二百人坐到满晒嗰啲人。唔系讲笑啊！ 好细路噶系咪啊？ 唔系嗰啲 麦当劳叔叔咩度？ 我里边咧全部嗰啲啊，即系我哋嗰啲外籍人士啊，又有啲菲佣呢啲 都 坐满晒。但系总之差唔多坐到满晒。咁我坐咧，我就坐喺背脊就系对后边。咁我个朋友就坐喺嗰度就系有 向住门口嘅。 唔系佢即系有只挨嘅嗰啲咁嘅作有 pan 嘅椅，我就一张凳咩，加张台。 即系你个背脊向门口咯，系咪啊？即系你睇唔到后边。 即系人哋系啦，即系总之背脊系向外边啦。呢个就系讲实啦。咁佢嗰边有咗有好两边嘅凳咧，即系佢嗰边个背脊背后仲有人咁啦吓。咁突然间我睇到佢只眼好大只，我咩事啦？咁啊，跟住就嗌啦，一嗌点解咧？我就俾人就背脊即系两手就扯低，连个头咁，跟住就嗰阵就唔系一棍先。个头一下， 咁佢支棍有冇爆到啊？ 嗱，有咧，一瞓咗喺地下之后咧，就见到咁有三个影啦，咩样都唔好见到啦。咁啲棍咧就有硬嘢，就由头就即系点啊？好似雨咁打落嚟，雨咁打落嚟啊！ 即系你知系啦，叶问嗰只， 你见过人打鼓未啊？咁所以有啲友呢 其实唔应该笑 就话我俾人打咗十五分钟好似唔好吹牛啦。 你打十五 分 钟 五分钟就死咗。五分钟就死咗我话佢听。咁我估计係分零钟啦。分零钟都好结啦。咁我用隻手挡啦，小弟啲有几下功夫嘅。用个手挡但都冇用。咁个头啊乜乜咁啊。足之有一下 block 声我听到好响 ,block 声。咁就断咗支棍。咁佢哋有话，跳嗱咁样抌出嚟，咁啊走咗啦。 系 咁啊，今日生日，咁啊走，生日就走咗。咁我就趌翻起身，趌翻起身，嗰个鼻咧就好似泉水咁样流血落嚟，只眼啊花晒啦，咁啊咩啊，咁啊，咁我记得一咁啊，嗰阵时嗰个朋友埋嚟，哇，点啊冇嘢乜乜，佢都已经领咗几棍啦，嗰啲佢都 有护理嘅，我以为哇，咁契弟走开啲， 嗱，嗰度有算够兄弟，阿子健啊，肥仔子健都算咯，咁咧。就跟住呢我真係要赞个麦当劳嗰几个 职员 呢就埋嚟冇嘢啊妈妈諗咗一日同佢黐 冇嘢。我諗住我以为佢攞塊胶布俾你添。 嗱呢啲呢有常识嗱你又冇常识啊冇胶布冇得搞嘅。佢又攞返啲冰埋嚟 同我。吓到我以为真係我以为真係 叻。 你知唔知其实你嗰啲急救嗰啲呢係用女性安卫生用品嚟到贴㗎真係㗎好系 抽 血 㗎。吸得劲。 咁就 好彩呀影到嗰张相就大镬啦。 咁你血先就冇流到咁犀利。咁就跟住就知道佢哋嗌十二车啦。咁小弟又清醒返少少。咁就嚟走啦咁我睇睇咦喂我好似唔见咗隻结婚戒指。佢大佬喂同我搵返嗰啲佢仲咩呀喂大佬唔见咗仲大镬嗰啲隻嘢。 返到去 呀 再救都话。 返到去嗰镬嘢仲大镬。咁足之就好就炒返隻结婚戒指以为嗰镬仲结。咁就去到医院之后呢。 你夹起身㗎喎。 好夹起身㗎就啲人夹起身。咁仲有一样嘢喎真係好嘢乜人都未到第一个到就係东方真係要。 你知唔知东方晏昼已经打俾我你一俾人嗌佢打俾我。 即係呢东方係第一个到。 係啊。 快过十二车快过任何嘅嘢。咁佢真係好嘢佢一对日都係睇佢张报纸。 係啊所以马生都嗱嗱声去申请返嚟先啦大佬。 叫郑思思。佢话喂人哥俾人打喎。 而家去有线啦嘛。 去 TV 跟住有线。 咁你去到呢我话俾你听，我即系摸即系啲人埋嚟啦，咁睇我点样啊嘛，咁啊当然啦，成个头咧，你摸落去就全部好似金春蛋咁样，满晒，即系话咧每一棍咧就肿一嚿，每一棍就肿一嚿，只手咧成手都系肿晒，一只蛋咁样，即系咁样嘅嘢咯，咁样。 即系嗱，其实真系，其实我真系 咁，所以叫铁头人啦，就系嗰下嗰下 棍。我记得去医院探你第二日，哇，佢只手好似米芝莲咁啊，因为佢系卜到一撅撅咧，你明唔明啊？即系好似莲藕咁咯，你只手，哇，吓到我死啊，真系。 咁其实如果想翻个情景，我就谂起台湾咧，咪有个医生咧，咪俾嗰个停，即系嗰啲防暴队啊，一棍殴咗喺度，咪抽晒筋。咁如果咁计嘅话，你个名啊真系不负盛名喎，系嘛？你连个棍都可以殴断喎，你冇讲笑啊？ 嗰支咩棍嚟嘅？类嗰棒球棍？ 照佢就唔系棒球棍，如果棒球棍，棒球棍大家利是，你就去咗三鞠躬噶啦。照计就唔系， 错错错错。 佢英文叫咩？Baton 我唔知咩嘢，即系几长嘅棍嚟嘅。就我谂就唔系嗰啲真系实心嗰啲垒球棍，但系都几当然都几劲噶啦。如果唔系唔会成。 但系三个每人一支定系咩啊？ 每人一支。 哇！我都话见到好似打鼓咁啦，系嘛？即系梗系每人一。 咁啊，嗰个眼角膜就跌咗落嚟啦。咁啊，要电翻，要用 镭射 啦。视网膜就断咗啦。咁样咁后屘咧，我都算好嘢，四日趌翻起身落区。 落区啊， 落区见人 啊，好哇！你民主党嗰啲真系犀利啊， 咁你就 绝食嗰啲又可以落区， 咁我哋啲俾人仲阴功啊！跟住嗰年 民主党筹款压我出去表演， 敌 人 嘅头攞个木板敲佢个头啊！ Anthony 嗰个头撞烂嗰啲板，筹嗰几皮嘢。 喂，大佬，你党又有咩性啊？大佬， 真系我觉得我喺幕真系好难过。喂，大佬，真系我心仲伤过，啱仲要个头撞烂嗰块板。 系啊，飞机木啊， 得嗰几皮嘢啫，大佬。 五皮啊，好似阴公， 真系阴公到。 唔系你嗰啲咩铁头功啊，大力金刚腿上去献下唱啲啦嘛，系咪先？ 真系。 Anthony， 我哋阵间有冇可能播翻呢只歌啊？ 喂，嗱，咁呢单嘢系叫结案陈词咗啦，但系你自己对个判决又或者其实即系中间嗰啲巧妙啊，你自己点？ 咁啊，你知道啦，嗰阵时候我出咗事之后咧，咁有个好靓嘅师姐上嚟揾我啦，呢个唯一嘅安慰，负责我案嗰位咧个。当时警队里面嘅一位啊， 警花 啊，叫做李亚丽小姐，咁就好斯文，好靓女啊。咁啊上嚟就系同我倾咗一大轮咁样吓。 哇，好彩啊！如果而家系秃鹰咧，大佬咧， 咁佢咧就攞咗我，咁问我你有冇结怨？咁我话有，咁就系我成日做咁多嘢，早轮先至嗰间律师楼俾人哋成朝打咗百几个电话 jam 晒我啲线，咁就因为嗰啲我砌嗰啲财务公司。即系有个乱咁喐嗰啲人，收柜你啊咁样，咁我就攞禁制令唔俾佢搞人啊，乜乜啊咁样，咁啊官司系赢埋，咁嗰啲又好兴，咁啊又我成日都有啦，咁啊阻住下低嗰啲，又喺我个选区，有阵时啲乡下佬太恶，乱咁霸地，咁我又出嚟投诉啊咁样，咁啊又试过俾人怀疑我律师楼，又送过棺材嚟，乜都齐噶啦已经，咁我就约我有十个 file 俾警方。咁但我相信咧，心中有數係咩嘢㗎啦？咁其實當時咧，啲記者就直覺就係唯一一個人。咁咧嗱，其實就我冇咁嘅結論。但係個人嘅直覺咧，就係話 同你同姓嗰個 賭王咩事啊？賭王咁樣，咁啊走去懷疑。你知道嗰陣時呀，咁啊頭頭啊韓新仲話咧，何俊仁啊邊個嚟㗎？未聽過咁啫，好笑。 可能以為你疏堂親戚添 啊，以為搭馬仔啊。 唔係佢搭即係攞嚟衰佢。 咁後屘佢就搭好多嘢啦。咁啊呢一即係你知佢又好即係好串談，好串好搞笑。但記者咧就圍佢，咁啊仲好笑喎。每次記者圍佢咧，佢啲鋸架咧就仲人多過記者，成兩三重啲鋸架。 人牆咁咯， 咁人牆保住佢，佢仲驚我。我自己咧，突完嗰次之後咧，咁警方話要保護我，咁本來我都唔想嘅，因為喐你俾你走咁就。 你太太好驚。 咁但係我老婆話：，唉，唔好啦，咁就即係你試下啦，你啲個心理都有問題咁就。 咪嗰時你話你咩有啲袋揩過你前面，你都驚啊！ 好鬼煩嗰條友，即係點解咧？我去到邊度咧？突然间搏行出嚟，即系俾我行，搏俾佢踢开前面度门，即系前面，即系行嗰条走廊，搏嗰张冲上斜嗰度门，咩事咁？佢系睇个门口有冇人。我话大佬，咁有阵时我落区咧，咁啲街坊有阵时埋嚟噶嘛， 系啊， 又我手俾人行住，即系啲街坊想埋同我打招呼，突然间俾个警察出嚟就行住佢。咁我话喂，你唔好啊，大佬。佢我虽然我唔识佢啦，但系嗰啲人系咁热情嘅，因为我选区嚟噶嘛，咁样。唉，我继续啲唔好啦，足之三个月，唔好搞啦。 但系真系会唔会有嗱老老实实有冇心理阴影先？ 头嗰轮都有嘅。我试过有一次，我坐喺度咧，有个人行过个袋，悭悭个反 应。系咯，我听过你讲。 哇，成个 扎起， 真系会惊噶。 咁啊，大班同我讲咧，大班话如果背后突然间啲人走过，佢惊噶即刻。 你而家后面突然间有人嗌你，你系咪即刻向前走唔理噶啦？ 而家唔会啦。 依家好啲啦，我谂依家好啲啦。咁就系即系呢单嘢就系。成世人你知道就是 不是喎，剛才你咪后咗一段讲下喎。 你剛才话无辜喎 ,Dr. Ho。 对啦。咁呢咁因为嗰陣时候呢点解会话佢呢啲人因为点解呢我就代表佢去打官司嘛。咁后来咁佢点解嗰陣官司嚟搵我呢因为代表佢个妹即十姑娘呢两个律师呢被人剥砖头。咁我唔知同咩有关。 其实唔止嘅我想话俾你听。 唔止㗎嘛。 唔止啊。仲有一个被人撞车尾。 系俾人撞车尾，咁足之咧，佢走嚟揾我咧，咁佢话喂，我真系揾唔到律师咁样，咁我就话唔系咁恶系嘛，真系咁恶， 你又试试佢啦， 咁咪好啦，我就试下个照计都唔会咩啩， 转头就俾人剥啦， 唔系我想讲一单添啊，澳门个律师啊，佢直头咧系本来系好似佢个律师楼咧好似诊所咁嘅，几排胶凳咧，日日都好多人帮衬，佢一接咗呢单官司咧，两个月咧空凳出边， 系咪啊？ 系啊。 惊啊！ 有人即係咩囉，我得聽聽佢講。 唔係未講完，你頭先咪後嗰堆嘢仲未講。 咁拉就拉咗四條友，拉四條友，其實呢就照計冇乜理由會拉到人咁好嘢嘅。不過後來我先至慢慢了解，原來警方真係啲有啲辦法。咁但係呢最後係咪真係靠警方破案呢？咁有啲人個理論就話唔係，佢要交人，要佢交人。佢因為嗰次呢曾蔭權呢就講埋嚟探我，咁出去就講得好好 天涯海角， 就天涯海角都要拉佢翻嚟咁樣，咁我都要多謝佢啦，即係嚇， 但佢而家周身唔掂啊， 一單行一單，一單行一單嚇，呢單我多謝佢嚇。咁跟住咧就幾快咧就拉咗幾條友啦，咁跟住咧話俾我聽，嗱，你睇睇，佢俾緊曬啲相我睇，嗰日遊行，嗱，呢係咪呢幾個？喂，原來企曬喺我後邊，即係我遊行嗰時嗰堆人咧，嗰幾個就企曬喺我附近。咁我觉得嗰日原来咁鬼热闹咧，原来只唔系你游行啊，你抌我嗰啲友。 咦，咁会唔会而家越嚟越多你哋搞嗰啲游行嗰啲？你希望人数多定人数少先？ 你做得唔好去。唔系啊，依家啲游行嗰啲有几多共产党嘅嘢咁嘅， 同街都系啦，系 啦。好啦，咁咧就系、是，但我梗系认唔到啦，我点认到啦咁样？咁但系拉咗四个咧，嗰个仲离谱啊！ 我指见咪认到咯，应该即系佢向住啊嘛。 佢唔系佢认唔到，好快噶，白不生白嚟就已经吓认唔到噶。咁咧。有一度好笑啦，个法官话你做咩打何俊仁？佢我揾佢做单嘢，啊佢唔同我做咁样，咁啊我揾佢做咩嘢咧？抄翻啲记录，原来佢就话佢要攞综援，攞埋佢综援啦、啊，你咁样即系你要同我讲低点会攞？如果你系攞到就攞到，点会攞唔到啫？系嘛？根本佢都冇约过我，即系佢净系写低个电话啊嘛。咁好耐我唔知佢点解冇约到啦。咁佢其实留低个电话手嗰啲卡嘅咁样。好啦，咁嗰四条友就系其实喐完手就其实就收数嘅啫，根本佢就去坐监就系翻工嘅啫嘛，冇所谓嘅啫嘛。咁究竟点样咧？咁样上高个主脑系边个咧？咁样，咁一路咧我都唔知道，直至到咧隔咗两个月到，谂咪一周刊嘅头版，就话拉咗位刘先生，嗱、那个报嗰、那个一周刊你揾到 个报道， 个报道咁叫做刘荣驹先生，刘荣驹先生咁都几出名嘅，原来系某一个社团好出名嘅头，咁呢个社团就已经依家都唔系活跃噶啦。咁呢个刘先生自己相当有钱，就系、是、澳门嘅个赌场嘅一个总管，好大总管。咁、就话唔系拉佢，佢话嗌佢上去问话咁就。咁就问完话咧，咁啊听话就几条大状去，咁佢好有钱啊，好多大状上去问咩话啊？我客犯咩事咁，即系唔讲嘢咁就。咁跟住咧就嗌佢，咁啊算啦，要放佢啦咁就。咁但唔俾佢從側門嗰啲停車場落去停車場，佢要喺田門走咁樣。咁聽話行咗全門啊，前門啊，全部係記者 啦，或者已經擺好你個局噶啦。喂，呢度咧，呢度好啊，老細咁。唔係，知唔知大丈夫咧嗰套戲咧？ 好壞咗喎，先生。 咁咧嗱，咁呢位劉先生冇告佢啦。咁後來我就問警方，咁佢話嗱，我哋盡曬力噶啦咁樣。咁佢話我哋有啲咩聲 link。即系点解咧？佢系啲钱，我哋要睇啲钱点去嘅。咁佢中间咧就发觉 断开咗， 有一个缺口。咁呢个缺口牵涉个人个户口个人咧，佢就着咗草啦，搵唔到啦，咁就都唔喺香港咁就，都搵唔知去咗边度咁就。咁所以咧就冇办法能够再做啲任何嘢啦咁就。咁我梗系最唔满意就系我嘅嗰个最牙渣最恶，全香港人都觉得系佢有份过攞个口供未先咁样，你都同佢攞个口供啩咁样。咁但我相信都冇攞到。因为你有少少即系办法能够有少少嘢掕到佢。咁呢件事就系咁啦。咁但系警方就话啦，嗰最多交咗个四件， 咪叫做交人咯。其实而家刘俊图啊嗰啲分分钟都可能系交人嘅啫。 咁耐咧， 交费 系拉唔到噶。你睇下，就算系最大镬，好似陆羽嗰个啦。 陆羽嗰个系啊，真系 烟斗林系嘛，嗰个咁样。 雪加林 系嘛，兜头打佢，足之拉咗上高有个影星嘛，系嘛？佢负责俾钱，再上都揾唔到啦。 系啊， 咁啊好多好多单。 唔系分分钟，老实讲句，真系我都唔识嗰个嗌我做嘢嗰个人嘅，可能我就见钱嘅啫，系咪先？ 十三四重啦，已经 咪系咯， 判到 啊，由几千万可能最拉尾落到得几万咁样样，系咪先？ 喂，嗱你。即系遇袭嗰单嘢又咁认真啦、 啊，唔系，但系好似你之后咪有个人搭的士手咗把枪，跟住又话咩要射你哋个啰柚啊嘛，嗰个系咪？ 嗰个唔系，嗰个系马丁同黎智英。 啊，唔系你咩？ 系啊，系我喂，嗱，我咧 搞错 咧，咁咧 哇， 我冇咁巴闭啊！ 阿丁 哥，马丁哥话，马丁话，我真系都始终都系顶嘢噶啦。 嗯， 啊，你就棍，我系枪，大佬。 嗯， 即系佢系枪。 啊，咁话时话啦，咁边个帮你改铁头呢个名咁鬼衰啊？ 冬季咯， 哦，即系冬季嘅， 而家 A B 人去改啦，啊，真系 捉到啊嘛， 系咯。 嗱，讲开花名，头先我听你提嗰个花名，提嗰个花名叫大小便，喺澳门有啲事嘅，即系趣事。 唔系啊，有啲咩趣事啊？嗱，你从政咗咁多年啦，系咪啊？你应该睇到一啲我哋，即系嗱，你明白，我哋接触政界嘅人咧， 就永远都系从最 polish 嗰边， 同埋报纸摆出嚟啊咁啊。但系问题系，永远都有一啲我哋好花生嘅嘢噶嘛，系嘛？ 唔系佢立法会咧就好笑嘅， 嗯， 因为咧就系、是、都食，即系都食饭， 嗯， 倾偈嘅时候咧，平时唔多讲嘢嘅人。或者咧去到立法會都唔識得埋位嘅人都唔識揾幾多錢， 自己坐喺邊？ 嗰啲人好多嘢講嘅。有一次最好笑嗱，譬如大小便你知㗎啦，大小便就係霍震霆啦。咁就高鐵好緊張嘛，要投票啦。咁啊，佢自己翻到去，翻到去都唔記得自己位。 哇，久別重逢啊！ 咁佢咧，佢有幾個人咧，佢係真係唔做咗好多年議員，都唔係好知道立法會發生咩事，連基本程序都唔知。 例如咧。 个法第三读又唔知 道， 咁咧佢问问题咧都要手震震睇住自己嘅个 有秘书跟去噶嘛，但系 咁、啊、跟住咧连 坐喺度 连 follow up 都唔识问嘅、嗯，都唔想问。咁佢哋攞讲，唉，佢哋第一志不在此，第二咧佢哋嚟到主要就系攞讲就守住个位嚟到举 举手嘅啫。 咁佢最开心咧就去到 完 休息室就噏嘢，咁啊好多嘢讲，好笑好笑嘅。 你讲嚟听下， 你讲嚟听下啦。 嗱，有一次。是不是拉布什么呢？拉布。 嗯。 那呢 没多久而已。 是不是 2012年而已。 我不知道那次是不是拉布什么呢、就是总之个会搞得很夜。 嗯。 我不记得、可能不是拉布，可能更加早一点、搞得好，即是那次总之很多人都什么东西。那阿宝哥哥呢就行来行去又不让他走，因为票很紧。 嗯。 那我就很激奇，那行来去很不舒服。那大小便走过来，他说大祸啦。他说在美麗華等他那位冲了几次凉。 好 我哋翻去烧到我烧到我哋死，都唔知真定假。 唔系，可能天气好热啫，唔关事，唔关事。啊，冇讲咩原因嘅。 有另外一样嘢，我想问下喎。 喂，有咗人开会得噶？ 系啊。 究竟喺立法会个休息室里边有边个唔讲粗口嘅咧？ 我咯， 兄姐咯， 你啊？咩嗱少嘴啦，咩少嘴啦， 唔系兄姐 唔 讲， 兄姐唔讲，系兄姐唔讲粗口， 女嘅都唔讲噶啦。 我哋唔识讲粗口噶嘛， 啱系啊，冇错，绝对系，系咪先？ 即系我个 大哥真系好坦白啊。 咁立法会咁有女士都唔讲嘅，冇女士喺度咁就 惊讲。 唔系有阵时话落去入边睇下波啊，定成啊都会有噶嘛，系咪先？好似有啊，有睇波啊，定成啊 咁 样。 咁你个球？ 吓咩好正常啫， 打 Q 嘅咁跟住就嗰句嘢噶啦， 全场一齐噶嘛， 都唔知边个系， 扯咁啦系嘛， 系啦。 喂，我又八卦喎，有冇边个真系喺议事堂嘅大家针锋相对，但系休息室就大家揽头揽颈嘅咧？ 咁啊，梗系有啦。 例如咧， 吓、啊， 例如咧，开唔开到名？ 开唔开到名噶？ 唔系啊，上礼拜阿树根兄都讲啊嘛，话阿教主咧走咗去同建制派倾偈啊嘛，话你哋民主派啲人侵佢玩唔同佢 friend 噶，嗱呢啲料佢爆先噶啦， 咁啊教主嗰啲嘢入佢上晒网啦，即系佢同佢哋嗰班 人，佢连打个黑黐都话俾人听噶啦， 但咁佢又可能不甘寂寞嘅， 例如点不甘寂寞啫， 佢最紧要同人讲嘢嘛咁就， 哦，即系好多嘢讲嘅， 好多嘢讲， 好多嘢讲嘅，个个都讲嘅。 最 friend 嗰边咯，我哋依家冇得讲啦。 同嗰边啊， 即系见人咯， 好 friend 咯，有人睬佢就讲。 有人就冇人，咁啊陈鉴林嗰啲要顶，都要杀住咁。 真系咁阴功， 好阴功。 哇，你咪 鉴林都要杀我，你觉得好离谱啊？ 你咪好似以前阿吕秀莲嗰啲宫中咩啊？嗰啲怨妇咁啊款，大佬周围找人倾诉啊咁嘅情况。 嗱，呢节倾得好开心，转头翻嚟咧，我哋讲一讲点样买坦克车啊？休息一阵。 花生就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lus.com， 我是郑经翰。 走遍世界，大力食尽天下。 旅游历史带出各地饮食文化。 有我 B 哥同你讲历史， 又话我大声带你饮尽各地嘅美酒。 有我 Kevin 同你讲饮讲食， 记得听我哋嘅行走天下。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有，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好啦，嚟到第二节啦，大家去完个厕所咧，仲有啲意犹未尽嘅。咁头先咧，咪后咧，阿 Donna 就提我有单保 baby 嘅，好值得讲。 真系笑到我肚痛。 即系一单笑话，你谂起都觉得好笑嘅，你又真系要爆下先啊！ 即系话说咧，阿 Martin 同埋阿陈太咧就礼拜日晚翻香港嘛，咁啲记者系当然去捕佢啦。其实除咗记者之外咧，就有一班即系有班人啦，即系想去闹佢哋啦， 外港力嗰类啦， 嗰类啦系啦，就想闹去汉奸卖国贼咁样，咁啊就拉晒 banner 喺晒门口摆晒阵咁样等佢哋。啊，点知咧啊，保 baby 出先。咁嘅記者咪嗌啦，李生李生，留低影張相先好唔好？咁樣，我保 baby 咪慢慢行啦。咁嗰班嘢咧，因為你知禮拜日好難揾嗰啲咁嘅 care fan 可能，咁我哋就認唔到邊個係 李柱明、 李柱明同埋李國寶。 可能佢根本認唔到，咁啲演出就鬧嗰個李漢嘉， 係啊，姓李嗰、 那 個。 李漢嘉。 咁我聽到啲記者嗌佢李生，咁佢咪以為係呢、這個咪就係李柱明咯？唔係你，就係咁鬧你個漢嘉，你個買國產咁樣，係咁鬧鬧到保 baby 黑曬面。 唔係我咯。 死啦！我建制派， 唔系阿宝 baby 可能即刻除对鞋话俾你听，我系呢个 baby 啊，大佬，你唔好认错人啦，系咪先？不过你话啦，你香港地都冇乜边个人唔认得阿 Martin 噶啦，系嘛？同阿云嘉咁上下样。 唔系你睇大公同文媒系从来冇 Martin 张相噶。 哦，唔怪得。 但大公文媒好似成日都有阿教主张相噶。啊，题外话啦，俾你啲系咪啊嘛？喂，第二节我系想讲买坦克。呢单嘢即系买车买得多，坦克车我未买过 吓。嗱、啊，因为嗱，你譬如话买车好敏感啊。嗱，嗰阵时阿梁锦松咧，因为买车有 discount 都要落埋台啊嘛，点解无端端搞到要买坦克咧？喂，吓呢台嘢有咩来由咧？ 哦，咁啊，香港算巴闭啊，真系啊，即系曾经有堆人啊，觉得系要武装起义嘅 吓。 咁呢个咧话讲翻咧，就系喺1989年啦，就系五月应该系27号，就系民主歌声献中华。嗰阵时啱学运，咁就五月19号就戒严，咁啊五月20号就百万人游行，咁跟住有几次啊百万人游行啦。咁我就嗰阵时我哋负责就系组织个民主歌声献中华，咁咪嗰次咧就 即系跑马地嗰次啊嘛， 跑马地嗰次，咁啊一晚咧就筹咗2400万。一日，上下咁啊，跟住你知嗰阵时候慢慢开会噶系嘛，咁啊跟住讲啦，嗰笔钱点用？咁啊，嗰笔钱点用咧？咁啊，梗系话，我哋拎上去俾啲学生啦，吓、啊、买帐幕啦，吓、啊、或者系长期嘅民间抗争啦咁样。咁啊，嗰阵时候咧，有人出嚟话有冇搞错啊？拎上去咪即系嘢吓，咁啊即系俾人哋没收啊？同埋有咩用啫？买帐幕，即系抗争噶嘛，系要吓。啊要即系同佢解放 死过 嘅时候嘛咁样， 好勇武 咁啊咩嘢咧？咁啲友于是提啦，买武器啦，买枪，买几弯枪啦，买坦克车啦咁样，真系咁样，真系笑到碌地。咁你真系，唉，嗰几千万真系你买咩武器啊？系嘛，真系咁你。即系嗰阵时候真系得啖笑，其实好认真嘅，真 唔系，因为我以为 好认真啊，笑到你， 我以为玩紧三国志啊，喂，有 credit 喺啦，我去买武器先。 咁后屘点啊？笔钱最后， 梗系冇啦。咁佢就提出嚟嗰啲咧，嗱，我记得吓，你即系嗰啲人仲喺度嘅吓，一个系陈文雄，一个系 Q 仔，吓咁啊，即系都冇计。其实嗰阵时候个个人都有啲嘢傻下噶啦，又唔系值得好咩嘅。 同埋亦都未有经验啦。 同埋嗰时系后生，大家都 离谱啲。你买军火真系离谱啲啊！真系你真系系嘛？ 唔系，我又谂紧点样买，即系 武山打游击嘅差唔多。你买咗你将反攻大陆啊，要嚟到 系啊！你喺香港买咗运上大陆啊，定还是点啊？喺嗰边收货、 真系真系 攞钱上去买啦。 由香港开架坦克上去北京要开几耐咧？ 高 铁 又未通 车，咁系咯。咁你点拎住几千万上去叫佢买坦克咧？ 真系。 咁但系后屘啲钱去咗边啫？其实系咪攞到上去啊？真系。 冧尾咧就。 我想知道攞嘅过程系点样啊？ 分几笔？一笔咧就系、是、你应该知道噶啦，就唔系即系唔系知啦？应该我要话翻俾嗰啲人听啦。 好惊！ 一笔咧就系、是、五月尾 登上去先嘅。咁啊，帶上去邊幾個咧？嗱，呢啲名字你要知翻啦，一定要落翻幾個 得㗎。 係李卓仁， 唔係李卓仁，唔係李卓仁。首先， 唔係佢冇。 首先有一個人叫馮華健， 嗯， 大狀 係啦，仲有一個大狀， 講唔講得㗎？ 咁啊，講埋出嚟啦。就是廖長江，依家最紅嗰個廖長江 啊！廖長江啊，估唔到喎、啊， 同埋佢太太。 以上意見純屬個人。 咁啊，帶咗十皮嘢，咁我話我嗌佢拎佢升佢上去先咁樣。咁啊，佢哋上去咧，仲上去揾坦克車添啊，即 係 洪水。 唔係啊嘛， 佢哋北京都冇坦克車，咁啊，仲要走出去 嚇、 啊？ 真係諗住買㗎。 唔係買睇坦克車睇人十皮嘢啫嘛咁樣，十皮嘢 十皮嘢買坦克車我都買得起， 都好緊張嘅其實都已經。咁、我去到佢同我馮華健仲攞通電話，咁、我仲話我話喂阿 Daniel 啊喂你揸緊即係個我話你先做咗同我交咗禮物俾個朋友先啦咁樣。 你大家 咩禮物啫？我咩禮物啫咁就 講暗號， 我俾咗你啲我禮物啊咩禮物啫？佢邊有禮物俾我啫咁就差唔多10万係嘛咁樣個。出嚟，我十万得啦，我同你拎去啦咁样。喺电话咧，我真系俾佢吹。 系咯，电话嚟，冇声线，我睇得起少啊，真系。 系咯， 即系佢咁样嘅呢样嘅。啊，咁啊，听埋落嚟就俾阿杨铁良捉咗去照肺。阿杨铁良啊，你啲咩人？你啲咩人嚟啊？仲搞啲咁嘅嘢咁样咩？咁啊，好笑啦！即系咁跟住你卓人上去就。 李卓仁系100个，好似话扣咗啊嘛， 扣咗100个，咁又喺咁仲争我哋条数啦，吓数要还嘅，但系计息都唔系少啦，啊！如果我哋买腾讯好多钱噶啦， 哇！咁冇得咁噶， 你唔好讲啊，大佬跌咗系咪你自问啊？大 系咯， 你有冇揸住货先？ 买咗卡车嗰度， 系啦， 仲有张纸喺度嘅，系呢条数追噶，呢条数真系。咁就 即係当 personal loss 咗定点样，如果你话呢条数要追。 呢条数佢压即係咁你呢个戒严部拉咩嘛嗰个戒严部队收咗㗎嘛。 嗯。 暂管啫係咪叫做。 唔鬼知㗎啦。即係嗰阵时候唉 追返啦。 你长方马。你长话斋隔离隨时啪嘅声隨时啪嘅声。 咪囉。 咁諗起佢送咗去酒店，咁都即係嗰陣時候我了解嘅，都冇乜辦法。 嗱、咁講開六四啦，咁救人嗰度又有咩？ 係 咯，我真係想聽故仔。 2000万咧，當然有部分錢一定係用咗喺幫人嗰度。 係咯係咯，點樣運到啲人走嘅咧？其實 啊，咁呢個就 唔係呢啲 呢個嗱，其實唔係好咩。其實咧，所以鄧小平又講啱嘅，黑社會係外國嘅。 係啊， 嗯 ，OK， 冇錯。 咁其實好多係社團做嘅。 嗯， 但系都唔系平， 唔系啊！你唔好讲笑，我话俾你听嗱，呢度我又打岔讲就话啦。上次日本311，成个日本嘅秩序系靠黑社会嚟到安排嘅，因为佢哋系最快同埋最 effective 嘅，系嘛？你差佬都唔知去咗边啦，系咪先？ 咁佢咧好知道啲路，因为点解佢平时走私啊？ 唔系佢自己着惯草。 船又多，車又多， 船又多又車又多，咁就好快嘅。其實第一兩三晚已經嚟，第一個就落嚟就李六啦。 嗯， 跟住好快，唔要可以好快嚟。喺後屘柴玲啊搞耐啲啦。咁有啲就好緊張嘅。 嗯， 咁我都知道有限，因為我哋每個人負責嘅嘢都好少嘅嘢。咁我哋又唔會翻到去嘅，咁多數都喺呢度接人。 嗯， 咁啊帶佢去，咁揾地方擠埋 安置佢咁樣。 跟住帶佢去同呢個警方嗰度，咁佢就有一個叫新屋領。就專係做 screening 嘅，咁都好多料㗎。佢裏面啲成幾百幅相、幾千幅相影曬喺度嘅。 你係邊個？ 咁你話你做過咩嘢？佢話：我曾經係喺上海，我擒過上個貨車個坦克車上高啊，咁樣㗎，啱真係可以揾到相出嚟。呢條傻佬真係喺佢擒過上個坦克車嗰度咁樣，即係咁，即係咁，唔係上過北京嘅咩？即係咁嘅嘢啊！咁佢係 好細㗎，真係可以 有好多嘢影到嘅。咁就攞好多資料啦，咁有好多係就係佢揾到，咁就即係如果有名嗰啲唔使啦，吳以開嗰啲唔使啦，陳振志嗰啲唔使，即係好有名嗰啲就知識分子嗰啲好多都唔使㗎，咁但係有都冇咁有名嗰啲啦，就真係佢可以你講咩嘢佢可以 揾到幅相， 攞到啲相或者攞到啲資料，就咁樣。 咁嗰度咧係 好多人㗎，幾百人㗎出咗嚟。 揾嗰個過程係點樣啫？講唔講得㗎？即係咪卷住佢定係即係整咗用先 人？個唔同嘅，不過咧，另外一個理論咧，就話老共咧根本上你包佢走，最好你搞掂埋佢。可能佢都有份收水，你明？即係 唔係呢個另外一個理論嚟㗎。老實講，你諗下蘇聯後屘都想嗰班友走啦。 我都信㗎喎、 啊。佢依家都好想嗰班，一路講高志成啊，係嘛唔走啫，因為我識嗰班人，係嘛唔肯走啫嘛。 因為反而你喺佢個國內，我都唔知點處理你啊。 不停搞事， 係咪啊？我如果高壓啲，我又可能會外邊有啲外交嘅壓力，係嘛？我放你，我自己又搞唔掂。 同埋嗰啲學生，你判咗佢幾多年啊？同埋佢每一個人坐監咧，個個有個光環。 你判親佢哋就係大罪嚟㗎啦。 咁所以呢就是、其中有一個理論咁，但我又唔好相信。 不過唔係㗎，何生。 我好相信嗰 個。唔係個個坐過監有個光環都可以第日喺從政嗰度做到嘢㗎。有啲係唔知咩坐 㗎。但係嗰陣時候，但呢我嗰陣時候好緊張嘅，真係好緊張。嗯、我試過拿一個劫去交數，一個劫仔咁300万，一個劫仔。我未試過一個劫仔300万。 你試過交數？ 啊、交數咁又攞人咁即係咁樣嘅嗰陣時候。 或者係好， 唔係我都唔知曬，我唔知道。 係咯，我突然間諗起好似阿傻強去攞 cocaine 咁。唔係喎，以你所知， 即係打開個劫推，即係領住面， 你 300万。 嗱，人居然有似傻強喎， 驚跌鬼咗啫。點 啊？300万又唔係多，斬在自己嘅盤咧。 你冇，你都唔知點講嘅咩？ 唔係冇得 proof 啊嘛，最慘就係。 我有一次就大，咁後嚟 咧，好驚險嗰啲嘢。 我試過有一，咁跟住咧就到六月尾咧。就嗰陣時已經好多人走曬啦，就去咗巴黎有個會，咁、我就負責又帶錢過去巴黎，呢陣時我帶咗 水， 咁啊20万現金， 20万好少啫， 50万現金， 都唔多啫， 咁啊話拎埋過去啦，啱啱咧還掂咗好多現水度，咁我就真係去到就唔俾記得咗，呢啲好多嘢，咁去到印度轉機， 你唔係真係唔見咗佢啊？ 去到印度轉機，咁又落去行噶啦，我就咪地企身揈下揈下去咗啦，行咗去啦，嗰包錢就係擠喺個地下，即係連埋嗰啲。后屘行下个位， 死 大镬嘢喎！ 点解只手咧？ 手冇关翻去，咁又唔上得去喎。你知嗰啲油又要清洁啊嘛，啊吓到我真系。 即最屘搵得翻啊？ 即系都，因个袋太烂太丑都唔知点。 我而家同你打官司，你成日跌到张车 路，真系。你嗌我唔好做呢啲，即系以后唔好做呢啲嘢。 周围赖嘢，喂， 个成个过程，你要用钱去买通人，算唔算系呢、這个照香港民主派同中共第一次合作咧？ 同中共第一次合作， 佢梗系有啲人收你钱噶，大佬。 呢个系一个理论嚟嘅啫， 系 有个阴谋理论。 系 咁咧，其实即系佢哋有个阴谋论就话，其实共产党咁犀利，你点可以有咁多嘅地下渠道出到嚟啦？咁但系我哋呢边人反咬就话唔系，因为嗰阵时你失咗民心。我哋都系香港都冧晒啦，香港啲左派都冧晒，个意识形态都冧晒。 咁系689都高调选择64啦， 系啊。咁所以咧，佢嗰阵时啲人唔服，放出嚟亦都系咩嘅咁样嗱。呢、這個永遠都唔知道，咁、但係咧嗰陣時走出嚟好緊張嘅，但係嗰陣時都好犀利嘅。我仲記得有一個人咧叫做老木啊，一個作家嚟嘅，喺蘭州，好遠揾人打電話嚟，我喺蘭州，你哋救我啦，乜乜，咁我哋就揾一個人，即係嗰陣我哋又有啲人上啊，佢真係喺蘭州打咗出嚟，咁犀利喎！真係我都覺得原來嗰啲網絡係個咁犀利，真係上咗去蘭州，跟住。一个礼拜 系咪只系嗰个嘢噶？定还是是但揾个人嚟 claim 钱 嘅 大佬？ 呢个出名嘅 哦， 唔系嗰啲出嚟嗰啲，我哋识嗰啲闲闲都系有名嘅。即系你唔睇嗰啲嘢，即系老。 但 系 嗰时有冇 老木 冇 Instagram 冇 Facebook， 咁你点样靠？ 系啦， 唔系手提都未兴啊！嗰阵时大陆手提都未有噶。 佢嗰个 有手提，有手提。嗱，点我记得有手提咧？ 你又唔见过？ 唔系嗰晚咧，就系李卓人拉咗嗰晚。我哋上完港督府，冲咗港督府，就要阿魏奕迅即刻要打电报去英国，要英国出面咁样。咁啊，嗰次就撞咗佢港督府里边啊，因为佢揾个副官出嚟接信。 嗯。 点知佢一开到门就全部撞入去，咁我哋几班就坐咗入咗去港督府里边个厅嗰度，冲咗去里边啊！ 哇！你原来你仲 呢啲勇武啊！呢啲勇武啦！ 咁啊，第一个撞去就刘千石，我第二个，咁又份拱咗去，咁啊后来又 又系因为你个头够硬。 唔系，嗰次系拱啊，刘先生先。 哇，拱就呢个行为都好契弟啊！ 咁魏奕迅足之系发作。 O K 啊， 好啦，咁跟住落翻下地，咁啊落下地，咁啲友就话：仁哥唔掂，佢话有好几多部货车就喺新麻石门外，就话如果李卓人系出事咧，就撞入去咁样。嗰时有几多好多部大货车。咁落到下低，嗰啲差佬就话：喂，何生帮帮手啦，嗌住啲人唔好咁冲动啦，乜乜，咁啊俾个咪我， 妖，原来咁嘅死人 walkie talkie 仔，有差用咩 walkie talkie 仔？你真系十零尺都听唔到啦咁样。咁我兄弟拎啲拎个牛嗰啲咁嘅，我哋啲牛皮咪嗰啲大嗰啲，我喂你啲行开啦，我话咁样。咁拎个大咪就嗌啲人嗱，你顶一顶，我睇有冇办法啦咁样。咁啊，跟住咧我就话我试下去讲啦咁样。咁因为嗰阵时候我识个副社长，一个副社长负责统战我嗰个会，嗰阵时候个会叫太平山学会。咁、我就不如俾我试下去啦。咁我仲咁啊有两条友跟埋我，后来先至记得一个叫李华明。咁啊嗰阵时候我搵多两个人陪我啦咁样，我入咗去里边都唔知道发生咩事。咁入去里边咁真系见到佢。咁啊即系里边黑晒，成个室埋晒黑晒。咁我出边揿钟。我话我去见阿乔副社长倾倾。因为出面的形势咁样，我想同佢倾几句咁样，咁足之佢就搵人落嚟带我上去，咁啊上去开会咧都系暗晒啲灯嘅，真系好似夜总会咁样啫。 你同大陆嗰边啲高官倾嘢系一定要咁噶嘛？ 好暗嘅灯，好暗嘅灯， 跟住有冇人成日 即系大家认到个样，咁佢同我讲佢喂上高北京全全电话，下文打唔通咩都，我都唔知道可以做到咩嘢。咁我话喂，我话唔掂，我哋一定要话俾佢听。你呢、這个啊李卓人冇事，嗰人先肯走。我话如果你唔咩咧，过多两个钟头啦，啲人真系撞入嚟嘅，嗰架车，嗰啲车个车头文对住新麻社个门口咁样。 哇，好型啊， 好劲 啊！哇，真系同而家冇。 咪仲劲过啲咩红 van 啊，大佬？ 咁足之咁足之点样咧？嗱，我点解话就大清宫咧咁样？原来嗰阵时候咧就于品海就交咗大清宫俾我哋，就俾咗个电话，佢就话个条件咧。就是说要李卓人打这个电话打得通呢听到那把声那些司机才收队这样那我揸着我就揸着个电话这样那我说我有个电话刘华登几多号这样那他说你不要在等着你出去了这样他说你太留得太耐是不方便的这样我们要等我们做事了这样那我说你不要唔好交唔到货啊！我阻唔到啲人噶，我话我一嗌啲人暂时咩？嗰阵时候已经系四点几，即系落去四点几。我喺港督府落嚟已经两点几，搞到四点几入去倾完，出翻嚟四点几，足足六点钟就电话响。李卓人打嚟就噏咗几句， 唔系因为你联络上去上面，你嗰阵时候咧，你嗰啲好转接噶，你 唔系咁多直线， 唔系咁容易、 啊，要打好多程电话。 不过好彩，我几惊你话你讲下啫。 咁就係咁樣，咁嗰陣時候我就記得個大聲，嗰個大聲好大個㗎嗰陣時候。我成好鬼重嘅， 唔係你講大哥大， 嗰啲叫大哥大啊，大哥大。 咁一路其實你咪聲都大哥大， 我真係信喎。唔係大哥大，大哥大， 水浒嗰啲咯， 係啊，有 一個水浒同埋有啲 天師係啊，即係敲人個頭會 兩皮幾嘢嗰陣時，兩三皮。 喂，以你所知，有冇人想將你哋嘅事蹟或者有冇人問過你詳細想拍戲係 咪啊？ 即係同一個問題，如果我見到蕭生，我都要問蕭生。即系有冇曾经何时有人想将呢个六四呢个题目做电影啊？ 我谂迟早都会嘅，不过咧，即系咧，有啲人当先，有啲人咧喺翻晒度。 唔系，咁我想问， 有啲人喺翻晒度，然后就每人讲翻自己。因为点解有唔知？有啲人提翻我，有啲人提翻我，我先记得我当时做过少少咩嘢。但系咧，好多人唔记得，咁多人知得多啲嘅。神分会知得多啲啦，咁有个朋友叫李伟杰做得多啲啦。 嗱，以你所知有冇演艺或者有冇啲独立嘅学生系问过你呢一类型嘅资料系想拍一套 documentary？ 暂时未，依家啲人都唔会讲住。 唔系啊，可能咧，因为如果要揾人扮啊，人哥可能有日本飞过嚟啊。 咁点解唔揾啊？人哥自己讲翻自己做啲咩啫？ 嗰个角色啊嘛，嗰个男主角啊嘛，杜川畅啊， 唔系揾徐立之都得嘅。几似啊？ 咁唔系，喂，即系我以我所知， 呢个古仔我都话咯，因为系我谂我哋市民系好少听到，同埋真系好有 咁 comprehensive， 好有戏剧感啊！ 即系第一身讲系唔同啲， 系啊系啊， 系所以 有张力咯，头先 咁啊，特立边转话题唔好啊，系咪？我啊仲想问六四问落去，成件事即系发展到几时？即系依你头先嘅讲法。中共已經是腐敗不堪，你其實不可能跟他談任何事，你要做的事就是對抗他和走。但是1989年至到現在，你有哪一刻覺得，即這個可能正經一點的問題，你有哪一刻覺得中共開始是個手法不同了，或者你覺得可以跟他商討或者叫 negotiate 的呢？ 其實由來至尾呢，即我看他的歷史呢，就算是在即老毛最瘋的時候，都是有另一堆人是不同看法的。 所以點解佢要咁痛恨劉少奇同埋佢下低嗰啲人？ 好有智慧嚇， 即係係大家由智慧都唔同，因為佢越癲嘅時候咧，係越有一堆人係覺得唔應該係咁。 而家係咪一個時候？ 咁、咧，其實由劉至尾咧，裏邊都係我覺得都唔會鐵板得快嘅、一個咁嘅政權啦。咁、當然壞人心術係利，即係玩權力權術叻嘅人。永远都是占上风。 咁当 然。喺呢个世界上高。但有阵时个时代有阵时会有啲逆转嘅，你又估唔到。你点估得到戈尔巴乔夫会上到台、会能够不流血能够将成个东西方嘅冷战结束。你要俾几多个奖佢都搞唔得掂。虽然佢啲俄国人就睇即係睇佢唔起，觉得啊我哋咁光辉嘅时代 佢自己散咗个王朝。 但你从全世界嘅历史去睇佢。你睇唔到，估唔到一個人咁樣上到係可以咁解決。其實成個東歐都係咁解決，東歐好多國家咧都係慢慢地建立一個咁嘅民間社會，有咁嘅傳統。嗱，你問我，如果有人有流血革命，用革命解決得到，我唔會珍惜噶。即係呢個政權，梗係即刻推翻佢嘅最好啦。咁但係你亦都冇咁嘅能力，因為我諗，所以喺歷史上，好少一個政權係咁厲害，即係可以咧盤根錯節，係深入個社會裏邊，即係每一個細胞都俾佢滲透嘅。咁但系佢问题咧，就系佢唯有就佢呢个政权腐败，人心变，咁先就可以咧，然后先就可以能够将佢改变过嚟。咁我觉得咧，其实即系我哋觉得佢系会有啲嘢变紧，系冇办法唔变嘅呢个世界。即系佢第一个变就系自己改变自己，就系佢走资，佢走资，然后跟住咧就系、个社会有一啲所谓资产阶级出嚟，跟住咧。接触了外面西方有一些外面的自由主义思想，那这个就是87年的时候方励之都人是这样咯、其实到92年之后都是好现在为什么我还挤那么多时间去呢，就是我见到很多维权律师嘛，很多拉了坐监软禁，其实那些好，其实有很多好叻的，有一个姓叫高志成的律师是很有钱的，是十大律师之一，但他竟然是违法轮功去打官司，为那些为那些弱势人士来到争取公义，足之自己被人拉晒，被人拉了去坐那么多年，到现在还坐监，老婆仔女走晒，本来很有钱的。上古人还会说他那么多物业，其实没用的，没用的，因为那些住客被人赶晒，租都收不到，你明白吗？好了，现在那么多律师，今次上海我们上去有一个很出名的上海律师，又是被人困住，又是被人冻，坐完监之后还软禁在家。今次我哋上海团上去咧，我本来嗌郭荣铿去探佢嘅，咁佢就将嗰两夫妇拉咗个酒店软禁，就惊我哋去探佢，即系咁样嘅。咁但系咧，我一话俾你听，仲有好多年青律师不断加入去做维权工作。我啱先见到一个好醒目嘅后生仔，如果做律师一流，即系眉精眼企，讲说话又叻，做咩做西藏咧？我好够胆去做。咁即系其实佢知道嘅。是好危 险，犯忌啊， 好犯忌嘅。咁但系咧，人心咧，即系始终系，即系呢个世界就始终系有一种咁嘅希望，因为有啲人始终系即系每一种人系有正义感嘅。所以就算系建制里边咧，我都唔会排除有啲咁嘅人，甚至我接触到，亦都会觉得有啲人系有啲心。咁所以咧，问题就系我喺呢段时候，如果既然我冇办法能够用武力同佢对抗嘅，咁我一定能够尽量去改变佢里边嘅一啲人嘅人心。嘅思想，盡量拉佢過嚟。咁由呢度就谷大個公民社會。我目前係咁樣啫嘛。到某日，可能再搞唔得掂，有革命嚟，等佢嚟咯。但依家我唔會坐喺度唔做嘢噶嘛，係咪？如果啲人話看賊不兩立，看賊不兩立，你做咩啫？你一係就係革命啦， okay. 你又唔係革命。咁看賊不兩立，你一係而不食周粟。因為餓死自己啊！你同佢冇瓜葛又唔係嘅，你走去同佢。同佢有瓜葛，又去賺錢。 但上面多唔多維權律師嚟噶？ 依家咧，我琴日依家有啲喺香港就見過，佢依家起碼超過200个。 哇！ 仲有好多係年青嘅， 死啦真 係。唔係㗎， 成個中國 好難得㗎。我2006年成立嘅時候，得20-30个人做嘅啫，啲個案。 但係佢哋唔驚咩？而家 冇得驚㗎。依家有好多人就俾人停咗個牌，但係有好多咧，慢慢地又即係又買講數，慢慢又可以。臨時續翻個牌係好辛苦嘅，咁所以咧，即係我哋同佢又冇得揮嘅，我哋嗰個環境啊，佢哋啊艱險，佢哋好多倍。有一個淨係上去黑龍江挑戰嗰啲黑肉啊，好出名一個唐吉田律師，俾人打到依一個腰骨，依家係咪裂？即係裂咗。依家可能即係如果唔做手術，可能會有事添。依家即係幾即係肋骨就斷咗幾條。 成班律师被人打，因为他上去黑龙江带埋啲家人上去揭发嗰度嘅黑肉， 嗯， 要佢将啲人即系放翻出嚟，你一系就审佢，你唔可以拉咗佢。咁即系有堆咁嘅人，中国里边，咁我相信政府里边都有啲人系想，都觉得唔应该系咁样。 嗯 嗯， 咁所以就系咁简单啦。咁我就觉得咧，喺目前嘅环境之下，我都系争取几多空间，争取几多空间。你话要成功嘅，可以浪啲做多啲嘅，我梗系唔会 反对。但头先你有冇俾人统战过佢？ 咩话？ 你有冇俾人统战过？钱啊， 共产党 女人啊，即系嗰啲咧，又冇。 唔使啊，俾部 iPad 咁咪得啦。 你真系好鬼衰嘅。 唔系，我话俾你唔系衰啊。如果啲友话你真系喂，使乜睇啊？ 系啊，大把排队 啊。佢直情系咩嘢？真系唔出奇噶。我话俾你听，如果你要， 你 要水。要女肯定即刻有功，你只要咩嘢？ 最惊你冇，最惊你冇缺点啊！ 不过最惨，你要嗰样，你要 拣紧啊！嗰 唔系你要月光，都可能谂下有冇得俾你。你要一个叫民主，佢睇到佢个仓，佢都冇啲咁嘅富豪。 你要咩？你冇啊！ 即系你麻烦你，即系所以佢系如果个摸摸下，你觉得你系好难搞嗰啲原即系有啲咁嘅好坚定，有啲原则咧。 但系咪真系试过呢啲计，即系美人计？ 一定会嘅。我估计，我唔系唔好讲我啦。我哋我呢啲咧， 但我想听你的 美男计都得噶。 嗱，即系咁样，佢因为点解同你倾咧？佢哋好嗱，佢哋啲人好叻嘅。佢同你倾得两倾见，已经摸到你咩嘅？ 摸到你想要 啲乜？但系我哋下低咧，我可以话俾你，民主派里边或者民主党里边咧，我收到好多报告翻嚟咧，系的确系好多嘢。唔係佢好濕途啊！濕途嘅意思，即係佢唔會講得咁清楚嘅。但係佢譬如佢知道你 係 做生意，你貸款有問題，佢話我不如我幫你去間中資銀行啊，乜乜咁樣。咁咧，譬如佢知道你有個細路仔，你好錫個細路仔，咁佢知道細路仔幾時做生日，咁佢就會送一個金，譬如佢係牛年嘅，送一隻金嘅牛俾你咁啫。咁睇你開唔開心？你開心咪知道你中意水咯？你明唔明啊？佢有好多方法嘅，同你食嘢，睇你欣唔欣賞食嘢。佢知道你中意食嘢，咁就知道你有唔有，即系佢系慢慢系知道你所好。 唔系、啊，但系问题你睇完 iPad 之后，可能佢哋即刻知道你可能中意，中意睇嘢啫。 我仲等 最后， 等紧佢未有嘢。 最后一个正经嘅问题，你觉得而家所谓香港嘅泛民，有冇体谅你呢一种策略咧？ 唔系，有啲人系肯定系觉得系唔啱啦。要去到嗱，咁永远呢个世界咧，喺一个运动里边，系有啲人系要永远都系唔妥协，去到最尽，纯粹意识形态系咁样嘅。以前老毛搞运动嘅时候，都有一堆咁嘅人噶嘛，搞到佢头都硬晒。嗰阵时候白区嘅时候，根本你冇咁嘅条件。你知道嗰阵时候李立三系嘛？嗰堆人嘛，最出名嘅就系一个李立三左倾无尽主义嘛。佢话你搞咩地下组织啫，搞咩啫？我哋就系、是。马克思主义就话要工人嘅城市革命，去马唔好讲咁多咁，足之咪俾人铲晒咯，成个上海咁样。 系啊， 咁老毛就话唔得嘅，你咁香，你冇咁嘅条件，所以你一定系要 由农村包围城市， 咁你唔可以咁，你同埋你根本守唔得住。咁咧嗱，即系佢永远都系有一，所以佢哋共产党里边搞运动嗰啲人都话咧，最难顶就左倾无尽主义，就惨过。即系嗰啲右倾嘅啊， 佢最主要防阻 系啦，即系难过防右。好啦，咁运动里边系咁样噶，因为点解防阻系难？因为防佢意识形态嘛，佢高佢地道德居地，佢闹人闹人几爽啊！你明白？闹人好爽，句句闹你，话你出卖，话你咩嘢？咁佢亦都唔需要咩嘢。好啦，但系佢嗰类人咧，但系佢又唔系一致嘅。老实讲，你而家成日闹咩嘢？偽政改、偽政權，咁嗰啲又咪有一樣宣誓做議員，一樣收嗰份人工，一樣做偽議員添嘛？佢你話呢個偽議會，佢偽議員係咪？咁即係，但係問題咧，佢意識形態講係最左嘅，咁咧一定係由咁樣 好聽啊， 好聽嘛。咁我咁樣，如果你行言行一致，我尊重嘅。因为有啲人佢唔行动，佢就咁话我意识形态咁样，咁我都 OK 可以讲。但有啲人就唔系嘅， 佢会同你讲我讲下。 有啲人就讲下，咁我觉得咧。我就要讲嘅，即系其实咧，依家我有理由相信咧，依家成个嘅民主运动里边啦，其实得两个意识形态斗啫嘛。 保守 左唔系，如果系亲共嗰边咧， 嗰、那個就係民族主義嘅意識形態。 嗯， 講愛國，講咩嘢啊？民族感情啊，嗯、然後跟住你如果你愛埋國人有好處啊，乜乜啊咁樣，國家發達啊嘛，國家強大啊嘛。 嗯， 咁而呢邊咧，我哋同佢對咧就係民主嘅 自由主義 嘅自由主義嘅意識形態，民主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咁啊贏咗佢噶啦，呢二卅年贏咗佢噶。咁耐嚟講，我哋嗰嚿係大過佢嘅六四之分。嗯，好啦，依家最近嘅變局咩嘢呢？佢就喺民主自由呢個統一戰線裏面切一嚿出嚟， 嗯， 就將你分開一個激一個溫和，然後利用一啲激嘅打擊啲溫和嘅。好啦，激裏面我相信有好多真心嘅，但有啲唔係真心嘅， 嗯， 有啲我相信係收佢水嘅， 嗯， 咁呢個冇所謂，佢咪搞你咯，你咪咁樣係嘛？佢又唔需要負咩責任，咁佢都係去到最盡，衰咗咪衰咗咯咁就，可能佢根本都唔係罪。都唔做，总之就整到你散晒。 唔系，所以亦都有人觉得佢哋反而系被统战嘅一 part 嚟咯。 嗯，认真嘅嘢讲得太多，我脑有少少凌乱啦。休息一阵。 花生就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郑经翰。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 Peanut， 我系刘世良。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喐，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好，第三节翻嚟啦。阿仁哥而家意犹未尽，你从政咗四十年，喺个议会入边，你又见尽人生百态。喂，有冇啲建制派嘅人啊？佢哋包装到好靓啊嘛，好神圣啊嘛。有冇啲可以将佢比较人性啲嘅嘢爆啲花生嘢俾我听下咧？ 建制派点会神圣啊？佢自己都知唔、啊？ 佢包装到好神圣、 啊，自己好神圣 啊！好难啊！佢自己讲都唔信啊！佢自己都 自我感觉良好嘛。 所以我哋成日都笑到佢哋咧，我成日都笑佢哋嘅。 嗯， 我哋讲到咁咩咁大做咩啫？一阵间咪一吹鸡咪归队咯。嗱、嗯，又讲翻二零一零年啦。你知嗰次就系、是。佢哋個個都話我哋嗰套嘢唔得㗎嘛，雖然我哋嗰邊又鬧我啦，點解妥協啦？但係佢嗰邊你知道佢嗰邊都轉咗嘛，諗起， 嗯， 因為我哋嗰度係改到個即係多咗五席，再加多五席係擴大就係全港嘅投票㗎嘛，咁、 嗯、 我哋一早由至尾就話係呢個係違反基本法㗎嘛，咁到後來轉態就。几惨啊！你知唔知？ 佢哋永远都系转下转得好鬼核突噶嘛。 我记得一临尾咧，点惨法？一话得嘅时候咧，我嗰朝啱啱就去维园， 嗯， 去维园就系讲讲政改。 哦， 咁啊， 城市论坛， 城市论坛，咁啊，谭维珠就唔肯嚟。 嗯， 咁点解就问咩事咁啫？谭维珠，你以后都唔好嗌我讲嘢。 点解咧？ 因为点解咧？佢闹得我哋最犀利。 点知而家？ 点知而家话个民主党可能方案系违反基本法 啦？ 个决定，佢有权威嚟嘅基本法啦。我哋讲 啊，而家都系 咁。咁一突然间一转咗，咁佢就话我唔嚟啦，你嗌我点讲嘢啊？以后咁样，咁我嗰班友咧就全部面都窿晒，一闹过我哋有几个人嘅，即系郑耀堂啊，成班啊咁样。所以今次咧，你发觉佢哋系收声嘅。咁所以咧，佢哋嗰班人咧，梗系知道自己唔系神圣啦。嗰班人就系知道自己系吹鸡。就要歸隊嘅，咁所以咧就係佢哋係，我覺得係可憐嘅其實， 唔係其實都 幾可憐嘅其實，你唔好即係佢自己知道嘅，即係有老細喺後邊噶嘛， 唔係嗱要你估啊， 咁有一次我哋講埋啦，有一次我覺得最好笑，石禮謙就唔知講開咩叫做真咩叫假，喺立法會裏邊，你知佢有陣時講得大咗啲咁就，嗰啲個世界。佢有啲真嘅名牌啦，梁眉个手袋咪系咯咁样， 系啊， 隔篱啦，呢个就可能 A 货啦， 边个嚟啊？ 梁美芬嘅手袋，啊真字嚟噶，嗰啲佢唔知饮醉咗咩嘢，嗱嗰啲就真嘢啦，嗱嗰啲系名牌，嗱呢啲就 A 货，梁美芬当堂发货， 梗系啦，大佬女人嘅禁忌嚟噶嘛， 咁啊，咁 点发火发先？ 咁啊，佢起身就抗议啦，因为点解话我啲 A 货，即系你侮辱我，你明唔明啊？咁咧。你知嗰陣時佢哋仲係同埋一個組添喎，佢就石禮謙兩邊，咁其實我覺得石禮謙係講咗內心嘅説話。 跟住咧， 跟住咧，梁呢、這個呢、這個即係就算係法律嚟講，呢、這個係真係有料到咁。佢話呢個你放咁，佢即係佢可能你唔好理佢點樣，佢講咗呢個嬲到興，發大火燭之後，石禮謙咧都知死㗎啦，已經同埋即係已經即刻 都唔夠幾分鐘已經話：，哎，我對唔住，我亂咁噏，我賠翻50,000俾你。 哇 哇！咁佢又 買個鏈碟 啦。梁偉芬，我唔要，我要你捐去邊度咁就， 嗯， 即係捐去邊度？捐去佢一個組織嗰度咁就。就咁啫，就衰多口。 唔係，不過唔係唔奇，因為阿大舊石係英文好過中文嘅，可能。 大舊石係好似係即係建制派嚟講，算係一個講道理嘅人，佢唔似一個會突然間會講大。 其實佢睇透呢個世界， 例如咧， 睇透呢、這個睇透呢個世界啊，呢個世界係點樣嘅？啊，佢真係一個真係資本家，一個資本主義嗰班資本家裏邊打滾嘅人。佢又唔係一個大資本家，但係佢同嗰班人好多交往。佢做地產又做咩嘢？佢、 啊、 以前又喺 船公司、啊、 又喺太古做過，又跟過 阿董生啊，係啦、啊， 佢又係睇透曬呢個世界點樣嘅，係咪啊？咁佢又唔係完全聽話嘅，佢又扭計嘅。中聯辦又好興佢，有陣時走咗去又唔投票嘅。佢一個佢係佢一個咁嘅人。咁佢就講咗咁嘅説話，噏、 嗯、 完之後要賠咗五皮嘢。 唔係因為你嗰、那個 係咯一句五皮，哇！呢句嘢真係貴啊！ 唔係因為你講建制派以前啊，下屆你都係好有個性噶，係、嗯、嘛？投票佢之後拍台，喂，我同個黨唔啱個路線，我唔投咁樣。 佢就嗰次梁愛詩啊嘛， 係咯， 嗰次梁愛詩就係話咩嘛，唔應該告啊胡仙啊嘛， 嗯， 因為否則咧就會有好多人冇工做嘛。咁啲人仲蒙查，咁我就即刻發難喎！我以後咪兩套標準， 係啊， 我話生意佬大粒佬咪唔使告，我因為你告真佢哋梗係要 大班人冇工， 大家冇工做咁樣離曬譜。咁啊，咁嗰陣時候咧，下屆你就話，咁跟住我哋整咗個不信任動議，就要炒梁愛詩。 係啊， 咁啊，下屆你咧，你嗰陣時係自由黨啦，嗯哎、你都唔記得啊？梁家你就話要支持，大家要支持啊！所以話你都唔係啊，唔係核心黨員嚟嘅啊。咁最後咧，自由黨就唔得。我諗呢個係當時下令係唔得。嗰陣時自由黨仲係建制啊嘛，係、嗯、嘛？咁就呢個夏佳莉咧含淚講話，今次香港輸嘅啦。 嗯， 咁啊行咗出嚟。 嗯， 佢香港输晒， 唔系咁，我哋唔可以讲到咁明噶嘛。啊、我哋啲做人都 咁，佢好嘢嗱，嗰两滴眼泪咧，系已经系讲 吸引咗我入党啦。 所以佢嘅演说咧，里边最精彩就嗰两滴含泪讲呢句说话。 嗯， 佢真系输家喺香港。 嗯， 即系佢意思话你唔去投佢个赞成票。去到浪琴啊，梁愛詩， 仲有冇啊？仲 唔系啊？因為好 heavy 啊，有冇啲花生啲啊？喂，話時話啦，建制派我哋見到嘅好多蠢人嘅、哦，有啲蠢人蠢事係未爆到出嚟嘅、哦 啊， 有冇啲啊？多啊，多啊， 多係、 啊啊啊啊、小姨嚟多兩碟花生啊，唔該。 唉，唔系啊，都好好笑嘅，都啲人少啲时你讲唔起。 嗱，唔使开名，我哋唔使开名嘅，我哋估， 估仲好玩啲， 系咯， 俾少少特征得啦， 系咯。有冇啲写书法啊？嗰啲啊，傻家 写书法嘅咪咯，即系一个叫阿象哥，一个写佢哋，即系佢有阵时咧，阿曾玉成咧，你知曾玉成系高好多班嘅， 系， 因为同佢讲嘢咧，佢哋都唔明嘅。 正常啦， 即系佢又有啲幽默感， 嗯， 但系佢呢个歌，佢嗰几个歌就冇乜幽默感，就 get 唔到， 嗯， 咁啊，再同阿曾玉成喺度顶， 陈千 呢啲叫 lost， 咁啊，曾玉成我咧，曾玉成就好痛苦，你明唔明 即系等于唔系，即系等于头先你所讲嘅为嗰包礼物啊，嗰条友就同你讲为嗰100,000系嘛？ 唉、哎，真系我觉得系好痛苦嘅，即系但系佢哋就系一则系党性强， 嗯 啊。第二方面就是即係黨八股，即係講埋曬啲咁嘅嘢。咁啊，曾國成有陣時輕鬆啲同佢哋講講下笑，即係有陣時你唔好咁緊張啦，你明唔明啊？有陣時喐下又反對邊個人講咩嘢，即係話要人哋收翻，其實你搞得嚟 掹到份啦， 掹到份啦。咁啊，講完你咪駁翻佢咪算咯，你明唔明啊？咁呢幾個歌成日趌你身， 唔係你有時冇計嘅，一個聰明人同一個蠢人傾偈咧，難受嗰個係聰明人，個蠢人唔會知噶。你试下树根啊，讲唔讲得名？ 讲得呢个讲得。 你试下树根同阿曾玉成嗰啲倾偈，你会觉得边个系下风啦？系咪先？冇计啊！大佬讲亦都唔明喎、啊。 但树根好开心咯，可能讲得。 系啊，树根咪好开心咯。难受嗰个系阿曾玉成噶嘛？ 系啊系啊，咁啊呢个黄小虎啦吓、 啊， 就觉得自己系义正词严，成日都吓写大字嗰、那个，叫黄小虎啊，成日觉得佢系吓即系正义嘅化身。 嗯。 但系咧，一讲到大是大非问题咧，就唔知道缩咗去边啊！我哋黄小虎去边啊咁样， 咩好正常， 咪去咗公厕搵屎。 咪我就觉得好好低 B 嘅，有一次咩讲緊六千派咩定成话俾你听香港人今日系光荣嘅一日。喂，我哋香港人光荣唔系嗰六千蚊啊嘛，系咪先？你仲有好多嘢你可以争取㗎嘛，系咪？学下人哥话斋，你俾民主我宁愿唔要个六千。 系 系，系咪？我宁愿捐埋个六千俾你，我冇所谓，你俾民主我。 嗯， 冇啊嘛，你真系呢啲咁，仲有黄小虎咁，有冇马小玲啊？阿袁秋啊，知 有冇啲嘢关于袁秋？你又觉得好得人惊嘅咧？ 佢系咪真系 好笑啦？ 佢系咪真系好大声 嘅？佢好大声嘅，佢好大声。佢话佢个性格系咁样嘅，佢哋成家都系咁样嘅咁啫。 我但系佢好 纯啊！咁佢个人咧就快言快语嘅，唉，都 咪义气仔女嚟，我都 吓， 系咪啊？ 诶，咁我觉得佢又快言快语都冇所谓啦。咁有阵时都唔系净系你呢边大声嘅，系嘛？咁啊就吓，咁啊佢同阿教主咪粗下咯，两个 系系咩？会粗嘅咩？两个 唔知啊？ 吓，唔系嘛？两个对对嘅喎，应 该系咯。 阿教主冇人倾偈，同佢即系袁秋都杀啦，开始系咪啱啱都唔 够？系咪要落去讲下马经啊？系咪？可能你只马会唔出啊？ 要讲马经，我成日去，佢成日马。入场喎， 系啊！你哋泛民多唔多人中意去赌马噶？都唔知入马场噶？ 少啊！我哋班人都系阿范太咧，就系、是、你知道系 马主啦， 唔系 马会董事， 佢董事，咩啦？咁有阵时一年到，有阵时会请佢，两年都请我哋一次噶咁样，咁咪去啦咁样，咁咪喺嗰次啊买一两场咯咁样， 哦、 我哋都成班都唔系好识赌马。 嗯啊，你攞贴士啊嘛，你建制派嗰边系嘛，发叔嗰啲，你话点边只就得噶啦，系咪先？ 咁犀啊，系咪咁劲啊？ 蠢人，蠢人啱啱讲完啦，有冇边个建制派你觉得特别精嘅咧？除咗曾玉成， 特别精啊？ 嗯， 咁有啲心脏不老啦，除非系我唔知道啦，真系 即系冇啦，唉，我好中意人哥 啲搞错啊，唔系啲人心脏 不老嘅，唔系啊，阿谢伟俊嗰啲咧，系咪先？嗰啲好識走位喎， 係啦。 咁可能建制派又冇精人啦、啊。咁啊，曾司長即係以前嘅曾司長，即係曾特首啦。你覺得佢精唔精咧？周身唔掂喎，而家。同埋阿肥龍， 小嘢就實精嘅佢。 唔系，系咪真系好孤寒嘅？真系啊， 系啊，因为我哋喺政圈度成日讲，佢话佢系好贪小便宜咯，又系咪好为又好为食咯？系嘛？ 嗱，即系咁样呢个咧，亦都系佢优点，亦都系缺点。 吓， 佢我谂佢系好孤寒， 嗯， 好孤寒。 有冇请我 睇啲细嘢？ 但系啲 有佢请过我哋一次食一次饭，咁嗰次话明咧就系呢个唔开公数嘅。 吓， 咁啊喺鲤鱼门食， 哇！ 咁啊，咁因为我哋请过佢啊嘛，咁啊就话回翻我哋一餐，咁啊食咗六撇嘢。鬼咬咁声， 即系六万人 买六千 六千银， 六千银啊， 六千银六撇嘢你都唔食嘅，真系啊！你真系啲 唔系六千蚊啊， 六千蚊咁啊嗱， 你预谂 十 几 个人食， 十几个 人食咧，咁咧就阿糖咧送两支酒嚟，我唔知酒肯定贵过佢一茶，咁佢就鬼咬咁声，咁我知道佢真系好赤嘅，佢话哇你唔使咁照， 唔系 六千蚊乜？即系 佢四百八年噶嘛， 即系全部最靓嘅海鲜啊， 嗯， 系嘛，又 濑尿虾， 又濑尿虾乜叉啲齐啦，又象拔蚌，即系总之系又靓嘅石斑，即系靓龙特，即系嗰啲咩啊， 东 星斑，总之系最正嘅嘢，又龙乜，总之最好嘢食物， 你入六千皮都得啦，六千， 阿李麻明啊，肥仔明嘅老友嚟嘅大佬， 已经 我已经碾到我老友死噶啦，已经咁啊六千皮嘅分钟真系分钟蚀俾你。咁佢啲鬼咬咁聲，咁但係呢度呢我證明嗰度好呢呢、這個人呢可能就唔敢大貪。即係我諗佢呢整體都係廉潔。 唔係呢啲係 typical 公務員性格㗎。 所以佢呢你問我呢佢應該就唔會係貪污嘅人。咁呢佢係可能即係點解呢如果貪大嘅呢 佢唔會 貪反而係呢 啲佢 唔會睇啲細 係咪 係 咪 係 咪 咁肥龍呢喂 肥龍就闊佬啦。 讲嚟听下， 佢同食嘢唔系阔佬啦，但我哋咧咁啊，譬如系即系请人食嘢啊、饮酒啊，咁就系好阔佬嘅。例如落唔到同佢食一餐，譬如和牛蟹咁样啦。佢哋好中意，佢好中意请我哋食和牛蟹。咁但系我哋而家都唔系成日去啦，因为都几，亦都唔系好健康食啲咁嘢，都好咩。咁同埋佢系好应酬啊，好咩嘢。咁佢系一个几好识得享受人生嘅人。 嗯， 但系不过咧。照计都唔会使咁多钱，我都所以都唔明白。嗱，当然佢未审啦，吓、啊、唔知佢点样啦。 嗯嗯、 但系佢照计，嗱，佢可以飞过去意大利，飞过日本，听两场歌剧过分，翻嚟。 咁我坐嗰啲可能头等啦， 当然啦。 咁佢系食好靓嘅嘢，但系佢嘅人工唔系少嘅，佢老婆都唔系少人工嘅。 嗯哼， 哦，冇人，佢唔系好知佢老婆， 佢老婆都系首长级公务员嚟噶。 嗯， 都系讲紧，都系讲紧几百万一年嘅。咁佢啊，咁所以我都唔系好明咩事。不过而家佢就嚟审啦，咁得 咁呢就无谓啦吓。 啊，点解无谓讲啦？咁但系佢人系豪爽好多嘅。阿曾咧就真系孤寒，真系孤寒。 喂，一讲起为食呢坛嘢咧，喂，系咪有个咩咩咩雪糕嘅古仔啊？头先喺咪后讲， 真系食得好啊！嗰、那个 我觉得真系呢个要听下，啲听众都想知道下。 嗱，我咧就有啲模糊嘅印象，我就记得讲起讲咩雪糕系嘛，我真系讲起咗雪糕，咁佢就大小便就话你试过间某间雪糕。是好出名的，在澳门。 我冇礼记，我记得。 是不是叫礼记是吧？你又记得的，不 好我有，我都觉得好吃的那间。吃咩？雪糕三文治那间咯。 咁样话，哇，咁希望有机会过去吃下啦。咁系咪真的咁好吃噶？我第二次过去吃啦。诶、欸，佢唔使，使乜过去啦？我搵人买过嚟俾你。喂，大佬，几时吃啊？等佢啦，一阵间啦，你咁多个钟头咁样，佢真系唔知点样。 直升机。 直升机，因为你不停有直升机飞嚟飞去。 系啊。 咁咪就搵人可以搞掂直升机。下一班就順手揾人帶埋過嚟，咁嗰晚就有得食。 所以我話咯，有陣時唔係講緊嗰個雪糕價值幾多少問題，係 點樣令到你自己有 人生 有 嗰個 service 啊？係啊，即係嗰種生活態度，我想食就食啊！呢啲幾緊要啊！ 直升機過去買兩嚿三文治， 即係喺成個立法會裏邊咧，講嘢最少其中一個就係呢個哥啦。 嗯哼， 佢咧就可能係記得自己立法會開大會嗰度個位喺邊度嘅啫，其他去到財務委員會。系啲委员会佢哋唔嘅，嗰啲会都好紧要嘅。 唔系你哋唔系有个名牌喺度嘅咩？ 有咁，但系你都 但你分咗组细房，你唔记得噶啦嘛？ 你唔会去前面睇下自己嘅名牌喺边度，你先坐埋去咁，你即系话俾人听你自己唔知咯。 喂，都 咁佢咧真系我谂真系懵嘅，坐埋我同佢咁多嗱，佢哋已经好少委员会噶啦。去到委员会坐低咧，就系真系霎下霎下咁就系唔会讲句说话嘅。咁 baby 宝咧就唯一一样嘢就系金融嘅嘢。 嗯， 佢就会坐喺度，会坐喺度，咁啊都会好例外情况都讲两句说话。 唔系咁拉布嗰铺，佢咪好唔好拉 啊？惨啊，净惨啦！拉布嘅时候， 因为 我哋走晒嘛。 因为你要明白，其实 走晒佢哋惨。 唔系，其实 佢哋屙尿啲一分钟之后屙完咗。 唔系，其实你几惨嘅，因为佢真系可能佢自己 handle 嘅公司，你有好多嘢要有啲会要开啊，或者有啲名要签啊， 咁 佢唔走得啦。 你仲有咩会要开啊？ 都唔系嘅， 嗰啲 decision 唔系你 make 噶啦，开始。 唔系，总之可能话斋佢未试过要喺个议会度咁长时间啊嘛，系咪先？ 嗰段时间煎熬得佢哋好惨啊！我都有啲唔系好过意啦，其实我啲 唔系啊，你策略上你系应该走啊嘛，你一走你唔走你冻喺度你又救人噶，你策略上应该走噶。 嗰次又几绝嘅，嗰次拉布咧，我都要赞佢哋系好嘢嘅，嗰次拉布嗰、那个四 C 系嘛， 三 C 十 一 个， 三 C 唔系五 C 啊， 五 C 十一个， 五 C 十一个啊，嗰招真系拉冧咗佢。 喂，佢哋有嚟咯，佢哋有嚟咯。 咁今次就难啲啦，你呢个系， 因为始终冇个 deadline 嘛。 唔知冇 deadline， 因为佢呢个佢系 财政预算好难搞噶， 好难搞嘅。 因为财政预算咧，你讲就讲话为啲人去争取，但亦都可能俾人哋 spin 咗咧，就系、是、喂大佬你一路拖我一路冇得收，你亦都有个压力喺度。 同埋嗰个咧衰咗冇嘢嘛，最多波波啊陈茂波冇咗副司长做啦，何志平冇咗个位啦，因为波波坐咗落嚟啊嘛，咁啊冇，即系个五司十二个就冇咗两个司嘛， 系， 跟住下低冇咗两个局啊嘛，咁啊变咗咪有啲人冇份工做 咯， 系嘛，咁啊何志平冇份工啦，咁就即系咁样嘅啫嘛，咁但系今次咧。你话要嗰个让嗰个长期服务唔系 就全民 退保，佢一定唔会同你做到嘅，唔系短期做到噶嘛呢样嘢。咁但系你唔可以唔过预算案噶嘛， 系啊。 咁所以就曾慕成就剪布咯，剪布嘅社会都会支持曾慕成剪噶，因为你唔方唔过啊个预算案系嘛？ 唔系，因为我有阵时觉得一样嘢就系话，你去搞一啲即系政治上嘅运动咧，你唔好铺铺都俾人遇到。嗱，你间唔中或者重要议题你嚟拉布，我相信大家会支持。如果你永远都仲系玩嚟玩去又一招，即系等于调翻转，人哋都系讲你民主党噶啦，系嘛？你今次都好威噶啦，系咪先？阿萧生话唔知攞60万啊， 三万。 要人哋表演多一次，绝食16日，佢捐， 系咪啊？ 系咩？ 系 啊！你唔知啊？ 我唔知啊。 你而家话俾佢啦， 做噶。 你叫我，你叫我搵小娟打俾佢啊。佢话如果喺佢公司，即系周瑶聪公司绝食十绝食翻十六日，三十万捐俾你民主党，你制唔制？ 唔系，当然咁，当然啦，亦都冇理冇理由攞。 唔系啊，唔系啊，唔好讲呢啲嘢住啊。你觉得搵小娟制唔制啊？打俾佢问佢。 翻嚟睇咯，睇下佢咩条件先。 三万 cash 咯。啊，唔系我知。是不是又不給飲水啊？ 嗱，唔係， 嗱， 我哋咧，我哋有啲條件做曬嘅，即係裏面 即係葡萄糖水啊，成嗰啲啊嘛， 係咁多就。 哦，我幫你問㗎。 咁同埋亦都調翻， 即係等於釣鹽水咁啦。 唔係，但係調翻 死得嘅，你唔死得。 你亦都唔好話喂同一個人喂啱啱十六日完之後喂大佬隔幾日又再嚟十六日，大佬人都啲嘅。 俾佢回復翻先。 即係你即係話有個咁嘅 offer 咁解啫，即係我意思就咁講。 陰公，我一問佢咧，都仲係食緊粥。 因为你 一食饭就唔得啦，一食饭就唔掂啊， 好 饭 唔到 唔系舒服 嘅，因为嗱，即系其实唔系，其实老实讲呢个话题，我唔系想呢个话题，我唔系想带出嚟嘅，因为呢个话题就即系可能大家一定意见唔同啦。因为嗰个争拗重点咩都未必喺尹兆坚度 啊， 而系讲紧阿九东嗰个系阿胡志伟 啊， 佢有冇翻到屋企？ 佢有翻过屋企， 咩终点翻到屋企？ 我谂咪夜晚系翻过屋企嘅，佢有啲嘢换下衫啊，冲凉，我唔知道系有翻过屋企，因为十六日啊嘛。 佢老婆都有去啊，又 系 翻过屋企。 嗱，我话听系有翻过屋企嘅，呢个一个事实。不过我可以话俾你听，如果偷食咧，系唔使翻屋企偷食嘅。 嗯 ，OK， 我真系呢个说话真系 有人咯，讲出嚟 非常明白 有味道。 如果系偷食，绝对唔使翻屋企，因为落讲你一路讲嗱，第一你要上去冲凉。你个约帐幕可以咁多嘢，人哋拎嚟俾你，系咪啊？我使乜要翻？如果我真系偷，使乜翻屋企偷食啫？ 你觉得个班友敢唔敢验尿咧？ 日日都俾人验紧。嗱，因为嗰班人咧，其实日日都俾人哋验紧血，同埋验紧小便嘅，日都有嘅。咁嗰啲护士咧就睇得到嗰啲血，即系个血糖同埋嗰啲 ketone。佢话如果你有食嘢咧，就应该系唔系咁样嘅，一般系咁样啦吓。即系大约咁样啦，咁 呢啲嘢唔争论啦， 咁呢个唔好争论啦。即系我即系我觉得呢啲嘢咧，嗱，好似我咁样，你知唔知我六年嚟，我零六年到现在，我逢礼拜三绝食廿四小时。 有当然有讲， 你知道啦。嗱，其实冇人知噶， 喂，内地 我都唔使同人讲嘅，坐低你大家食咯，你做咩唔食啊？我今日唔食嘢咁样，即系呢啲自律嚟嘅啫嘛。即系呢啲嘢，你觉得你好似走去呃人，你自己心比较舒服嘅啫。你觉得你自己睇唔起自己啊？你明唔明？咁我觉得即系无谓搞到自己睇唔起自己啦。呢啲嘢你做唔到咪做唔到啦，系咪啊？ 帮老 Matter Hell 啦，其实无论个结果系点，多人讨论咗，大家亦都会关注到。起码好过静英英完全冇人讲呢个结石嘅期间，即使即系永远喺即系社运嘅角度，乜嘢新闻都系好新闻，系嘛？呢个系值得谂嘅嘢嚟嘅。不过但系而家有埋新闻，仲有三十万收嘅话，喂，呢个绝对 值得 啊！你要同我尹兆坚倾倾啊！阿萧生份人唔讲大话嘅， 系咪啊？ 喂，同埋第二样， 我听翻系咩先？佢讲 得 我 cap 俾你，我 cap 俾你。第二样即系最后一样嘢，陈日君又佢老人家又谂住绝食喎。你会陪佢啊？即系 嗱，陈日君绝食咧，一定会好多人陪佢。我亦都冇乜，即系我谂，如果拒绝咧， 佢谂住礼真 咁 呢次 啊，咁咧就系问题咧，就嗰日有班天主教徒咧就落嚟同我哋讲，佢哋你唔好搞佢啦咁样。我唔系我搞， 唔系佢系佢搞你哋啊嘛，系啊， 唔系我搞佢，我话即系佢自己真系好想表象，咁佢亦都绝咗三日。嗰次嗰个校本条例嗰度咁样，咁佢即系佢都知道咧，呢啲人唔系情强嘅，如果做得到就做啦咁样。 但系呢铺我收到佢系谂住理真噶嘛，真系唔停噶啦嘛。 我谂唔会嘅，唔会嘅，我相信唔会，因为 即系会参与，但系唔会。 同埋咧，即系咁样另外一种做法，有啲人咧就系饿到俾人哋叫做force feeding。force feeding 啊，即系夹硬同你咩嘢？咁我相信都未人到咁样。嗱，即系我觉得 你始终对一个咁嘅年纪嘅人 系咯，你咪官佢啊？ 唔应该，唔系。同埋咧，呢个时候系表达一啲嘅意志同埋决心，系可以做嘅。 但唔系佢老人家。 咁但系唔系唔需要做，唔需要做到咁样。我哋冇同佢好清楚讲，系唔需要做到咁样，因为佢仲有好多嘅人啦。我如果佢做得，可能李柱铭啊嗰啲好多个都会一齐。 佢你自己咧？你自己咧？ 嗱，我做咗一次啦，咁可以做第二次冇所谓嘅，因为依家反围咧，依家啲人都觉得一百个小时三十岁， 系咯， 阴公即系我嗰日做一百小时就冇乜人， 即系你睇下林卓廷系嘛，喐下话八日九日咁样， 喐下八九日，咁因为我嗰次见到佢哋啦，佢话一百小时未够数喎，咁样即系你问当唔系，咁咧，所以如果佢哋做咧，都会做噶啦，我哋都会吓，咁就但系问题咧就系依家就睇紧个时间点样啦。 咁即係呢鋪呢，即係絕食即係其中一個行動嘅，仲有好多第二啲行動係會即係比絕食係更加係有壓迫力嘅對個社會。 唔係，不過我覺得啦，絕食點都係一種社會運動啦。咁你話就算全體議員一齊走去絕食，最拉尾冇人投票，俾建制派過咗，咪仲無謂係咪先？嗯、我成日覺得你無論係政治或者社會運動咧，各司其職嘅，係咪先？ 呢一樣嘢我唔想喺度辯論啦、嗯。今日嘅目的唔係咁樣。 O、okay, K、啊、 最後一樣嘢啦，仁哥， 嗯， 你從政咗都好一段日子啦， 四十年啊。 睇咩叫從政啦，咁我做立法院就1995年開始做。 嗱，最 但係參與選舉就係1986年，但係如果學運開始計，咪70年代初咯。 喺你呢段生涯當中最難忘嘅一件咩事咧？ 其實你問我咧，嗱，雖然香港咧就唔算係一個好動盪嘅社會，唔需要付好多代價，咁、嗯、我都算，但係都算好有色彩嘅。 嗯， 即係如果你嗌我數翻啲嘢出嚟咧，都好多嘢，即係都係唔平凡嘅，即係經歷過都係咩嘢？咁我都唔使講咁多，即係譬如我係第一堆人係上去新華社抗議嘅，係嗰陣時1976年5月4日，係、 嗯、 抗議四五天紅事件。嗰陣時啲人都唔知咩叫新華社， 嗯， 喺十世界唔知喺邊度啦。十世街即係南洋酒店嗰度嗰座嘢、嗯、就係、是、當時嘅新華社， 係變咗酒店嗰度咯。 唔係嗰度，南洋酒店，佢即跟十世街裏有一座嘢，仲係寫住新華社嘅。 哦 ，OK， 係我哋嗰陣時喺嗰度，咁我仲爭啲俾人擔就係因為我帶啲學生去。咁即係好多嘢咧，咁我去個釣魚島去過4次啦，我， 嗯， 兩次香港去，兩次喺台北去，咁啊俾人哋幾十隻戰艦圍住，嚇、啊，又放嗰啲煙霧彈啊，又俾人撞啊咁樣，即係我係經歷過 的。但點解之後冇去嘅、 啊？之後佢哋都唔係，之後佢哋係啦，我到2004、2005年我冇去啦已經啊，嗯，咁、嗯、就咁咪經歷過八九民運啦，我就講過好似黃雀行動啊，100萬人上街有3、4次啦， 係 嘛？咁跟住70萬人係七一嘅運動啦，咁好多嘢都係好難忘嘅。我喺日本打官司啦，同嗰啲受害人咁樣，咁咪維權律師啦，咁即係好多嘢係難忘嘅。咁就都算叫做盡咗自己嘅努力去做，做嘅嘢可能都唔係話好。一定话好有好大嘅贡献。 有冇有后悔咧？咁多年， 即系如果嗱，俾你重新拣多一次，你会唔会选择从政咧？ 绝对嗱，我就觉得我就唔系一个唔系一个最适合喺台前做，即系我唔系嗰啲最能言善辩、有魅力嘅人。不过我但系咧，我跟住好自然嘅发展，我系参加啲学生运动，参加社会运动。咁、我喺組織裏面咩嘢？咁足之又無端走咗去選特首，我都唔知咩事嘅。我都唔係嗰類咁嘅人。 唔係啊，你嗰次係做評論員啊嘛？啲人話你。 反正咧贏唔到嘅冇乜所謂啦，贏到就嘥啦，你明唔明啊？即係我贏唔到，咁咪去做啦咁樣。 你嗰時有冇諗過加把勁就可以懟冧阿 CY 啊嘛？ 唔會啊，傻啦我。咁你又問過我咧，有冇啲嘢好尷尬？咁諗落去諗落嚟諗係除咗衰咗哥和 A， 做 A 會人之外咧。又冇乜幾多鑊嘅， 其實係好事嚟噶，喺從政生涯入面有一個回憶，永遠都仲會記得啊嘛， 即係好 Q 魚嘅嗰個鑊嘢，咁即係 我即係事發見到你第一下真係焗埋， 真係好魚，即係最慘咧，即係我啲老友咧。就唔會話見到我唔講呢單嘢，就喺度笑，喺呢度笑。係 啊，即係笑，見到兜咁 樣。咁你有啲友情話你癲咗啊？咁樣呢咩事咁樣？鬼上身啊！ 你 真係咁樣， 係啦， 咁 樣。 咁你問我咧，魚嘢咧就係呢單嘅。嗱，我選舉輸過幾次，我唔覺得魚。 嗯。 我俾人揼過一鑊咁幾 多， 我就唔覺得魚。 都講曬係。 我又唔覺得魚，即係我又唔覺得咩有咩魚。咁但係嗰呢鑊嘢，你問我真係好魚，因為咁就講曬啦。即係如果真係整個魚就係呢鑊嘢。 咁啊，即系老实讲， 唔系有时你会记住呢样嘢啊？点解啲人会记住啲历史人物咧？唔系因为正史，而系由野史 、 所以其实流芳百世可能系靠呢一铺 啊！我但话俾你听，好阴功嗱，我做过嘢咧，其实好多嘢都叫做几正气、几光明啦吓，叫做咩嘢啦？义正词严啊，企出咩啦？咁但系咧，如果你开啲人同我讲，如果开我个名睇 Google 睇咩嘢咧？多数讲咩咧？以前就多数就系讲我俾人揼， 嗯， 系啊， 俾人打镬，依家就可能系 A V， 嗯， 即系嗰啲嘢系最多嘅，其他我讲嗰啲嘢咧， 就相对好少。 唔系等于啲人大家记得刘慧卿都净系记得四科嘅，边记得其他嘢啦？系咪先？呢样嘢系好正常嘅。反而我都话啦，反而系令到啲市民觉得，喂，政客其实都系人嚟嘅啫，系咪先？即系只不过系佢做到一啲我哋做唔到嘅嘢，所以佢系政客咯，系咪？呢句嘢系咪好似好熟啊？头文字 D 啊嘛。 嗱，即系咧，即系咁样啦。整体去睇啦，你好似即系我就谂下，咁啊，点都冇过克林顿咁衰啩？你明唔明啊？克林顿好阴功嘅，呢啲 两样嘢嚟嘅。 去到呢啲去到嗰啲。蠟像館嗰個去蠟像館就是克林頓 食雪糕， 唔係咁有埋克林頓去親咧，嗰條褲啲褲鏈都俾人拉咗落嚟，咁又唔係拉上去轉下頭地，因為同佢拉咗條褲鏈嚟。 咁你以後有蠟像嘅時候，我哋俾個 iPad 喺度咯，好容易嘅啫， 仲會幫你黐翻嗰塊膜嘅，你放心， 我唔會黐嗰塊嘢嘅，係咪？你又黐咗，即係個個都我睇乜啫？話我係睇嗰啲。死人都唔可以黐个白嘢，我可以话俾你听啊！我睇嘅嘢系好正气嘅嘢。 好啦，今日多谢阿何律师啦，即系好开心。即系都叫 真情对白啊！ 好坦，即系大家都好坦白倾咗个零钟头偈啦。希望你以后身体健康啦。 好，大家慢慢，第日再倾啦。 好 ，OK，OK，OK。 都 系 讲晒噶，仲有啲嘢，我要谂到先。 OK，OK， 你记低佢，下次。 OK，OK，OK， 拜拜，拜拜， 拜拜， 拜拜，喂。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 Peanut.com， 我系谭志强。